1947年，美国百老汇设立托尼奖。70年间，托尼奖不仅代表国际戏剧行业最高奖项，更成为世界戏剧界的顶级文化 IP。 2016年，托尼奖落户北京，为中国观众带来极致舞台享受的同时，也为本土戏剧走向世界铺设平台。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让我们一起走进托尼奖中国。 北京时间19:05，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打开舞台之门，打开音乐之门，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红梅女士，欢迎刘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对，今天我们还真的有观众朋友啊，我们在听听开了直播间，一会儿我要把镜头对向我们漂亮的刘老师。那么还有一位我们的嘉宾啊，托尼奖中国董事长啊，同时也是北京演出行业协会文化交流委员会的主任陈操先生，欢迎陈先生。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易，欢迎小易。 大家好，我是小易。 刚才介绍陈先生的时候，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的话题托尼奖听起来高大上啊，但是其实它非常的接地气，同时它又是一种殿堂级的这种艺术形式。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托尼奖。小易给大家准备了互动话题，节目的上半时段互动话题是 上半时段的互动话题是托尼奖历史上获奖最多的一个剧目是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四个答案，A 是歌剧《魅影》，B 是《狮子王》，C 是《金牌制作人》，D 是《汉密尔顿》。 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呢有可能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我们今天在听听上开了视频的直播啊，一会儿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位嘉宾的颜值。今天我们选题策划人颜值也蛮高啊，现在把这个转过去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来说说这个托尼奖啊，大家好像听过，但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它是关于哪一类艺术形式的，它究竟有多么高的含金量，大家不是很了解，我们让二位给介绍一下。 我们有请陈先生。 好的好的，我先简单的把这个托尼奖的这个设立的过程给大家讲一下。托尼奖呢，实际是1947年，由美国这个百老汇联盟和美国戏剧委员会共同发起的。它的奖项呢，有二十多个奖项，其中呢，有一些就相当于奥斯卡一样的啊，男主角啊，包括这个服装啊、道具啊等等，啊，特别是针对一些发达中国家呢，还有一些特别奖。大概就是这个托尼奖的形成。 特别奖是不固定的。 不固定的。 那么托尼奖啊，它是一个关于音乐舞台剧啊这样一个奖项。那这种艺术形式啊，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比如说对于我们文艺广播听众朋友来说，还是稍微远了点儿。刚才听二位讲的时候，它其实真的就来自于这种非常接地气的现实生活啊。它在美国也经历了一个发展阶段，而且是一个非常杂糅、兼容并包的这样一个艺术形式。刘老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实际上这托尼奖呢， 不要说是很多咱们对这个音乐剧不是很熟悉的观众，在我们来说的话，我们也觉得是托尼奖是非常非常高端的，好像我们离它很远。所以当时呢，我们听到这个陈总呢，陈先生说是这个托尼奖中国要在中国落户了，我都觉得非常的吃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大奖能在中华大地上我们能够落地到这儿。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的演员、中国的创作者、中国的舞台工作人员都可以去参加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奖项，所以我觉得是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样子也促进我们的戏剧，我们的戏剧的多元化，我们戏剧的品质和我们戏剧的国际间的交流，会有极大的促进，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实际上说到托尼奖这个奖项的话，是很高端的，但是陈总刚刚说的实际上呢不冲突，因为它里边就是呈现的一些戏都是非常接地气的， 就源于生活的， 对对对，反映老百姓生活，反映各行各业的生活，反映不同的人物。实际上呢，就是说在这个奖项里面能够得奖的，都是在艺术创作上和他的这个 内容主题 和内容上， 对， 都是非常合乎大众的心理，受广大的全球的观众欢迎的。 对，一种艺术形式如果过于高雅，只有一小部分人喜欢它，可能它还不足以成为一种殿堂性的那种精品走进人们的生活啊。如果它是殿堂级的，它又真正的反映了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性的那种空间，它才可能是有价值的，有含金量的。其实我们的刘老师，大家觉得听他的声音特别熟悉吧？我们把镜头对准刘老师来，小艺你介绍一下刘老师好不好？刘老师啊，那个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的主任，而且中央戏剧学院呢，从音乐剧系成立一直到现在，刘老师就一直在培养出了很多中国的音乐剧的优秀人才，然后还有大家可能熟悉的一些电影明星，徐帆呀、胡军呐，都是刘老师的同学。 刘老师自己也演过很多作品。 对， 不要再让我过奖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每个学生的成长和每一个演员都是有无数的老师和同事同行们的一些帮助，然后在这个环境里成长的，所以我觉得一个老师是带不出学生的，要很多的老师在他身上付出很多很多。所以说我是中戏的老师，但是呢我也曾经是中戏的学生，是在经历了中戏的学生生活，所以我知道所有的老师是都在培养着每一个中戏人。 刘老师为什么一说到托尼奖中国落地中国了，他会特别的高兴呢？因为这个奖项落地中国之后，对于中国音乐剧人才的培养和输送，以及中国的本土的舞台剧走向世界，真的是起到了以后会有很大的作用。我们等于是打通了一条通向世界的一条桥梁， 是的， 道路。陈先生在前两年就曾经把我们的重要的优秀的音乐剧的人才输送到了我们的托尼奖的现场。陈先生介绍一下。 对，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把著名演员许勤呢，把他请到了我们托尼奖的红地毯，走了红地毯，然后呢，去邀请他参加了颁奖典礼。这个是官方邀请的，另外一个2016年的时候呢，把这个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刚才那个什么著名的这个 韩红 、对，韩红女士把她请过去了。所以说呢，这样在美国也是引起了轰动。 就引进来的目的是为了走出去。 对了，我们实际的把托尼奖引到中国来呢，是想把美国一整套这个完善的打造戏剧的商业模式、制作模式引到中国来。 其实刚才陈先生在说到这个托尼奖啊，说到百老汇的时候，他进行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百老汇是什么，其实就是天桥，美国的天桥啊，就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接地气的。 是的， 他从一开始就紧紧的扣住了百姓的生活，你如果演得不好，人家就不买票，是吧？ 是的。 嗯， 这个在百老汇制作剧目有一个这个核心，就是内容为王，讲好故事。 对对，讲好故事。啊，是的。 嗯，只要是老百姓，这个制作人的目的就是说他能花钱买票进去，这个剧就成功了。 嗯 啊，这就是 得叫座。 对，一定要叫座。嗯，这就是这个百老汇的核心。 对对对， 啊，托尼奖的剧目的核心。 嗯，其实托尼奖可能大家对别的奖项，比如说奥斯卡呀、艾美奖啊、格莱美啊，都比较熟。其实呢，托尼奖它在世界上跟奥斯卡、艾美奖还有格莱美奖它是齐名的，并称为美国艺术的四大奖项。 嗯，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这个托尼奖它的含金量、它的艺术价值，可能大家以前看过很多剧目，但没有就是精确的精准的，哦，其实它就是托尼奖的获奖作品。我们其实今天准备了几段啊，有一个特别老的您一定听过，就是我们片花里的这一首啊。 Midnight, not a sound from the pavement, has the moon lost her memory, she is smiling alone 耳边这个旋律您一定非常的熟悉啊，我想此时此刻如果你开着车一个人啊，看着外面的这个灯火阑珊，听着这样的歌，它一定这样的旋律它一定会打动你啊。虽然它已经是托尼奖很早的获奖作品，80年代的，可是我们今天听的时候依然会拨动你的心弦，就是它的这个价值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关于这个猫大家相对还是比较熟悉，二位再给介绍介绍。 好的，我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猫呢，它是在1982年，啊，在百老汇首演的，首演距今呢已经演了7000多场，将近8000场。1983年的时候呢，获得了我们托尼奖的7项提名，啊，7项奖项。所以说呢，这个它这个在全世界应该是耳熟能详的，大家都比较清楚的。另外一个呢，它的票房，因为我是做产业的，它的票房收入已经4.45亿了美元，啊，给这个整个的百老汇这个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商业，啊，这个猫，我们通过这个猫就可以讲出来它的 处世的价值， 这是一个 艺术的价值。 对了，这是百老汇的剧的 这个弘扬的都是善良， 人性的真善美， 他希望通过一部剧让观众通过观剧得到心灵的震撼， 对，大家可能都相对熟悉啊，猫它讲述的是这只猫啊，它曾经出走啊，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对对对， 然后等它再回来的时候，它发现它完全融入不了这个群体了， 对对对， 那么在这样一个深夜它走在外面啊，踩着这咯吱咯吱的树叶的声音，他才知道快乐和幸福的意义是什么，他在说人生的终极问题，分离是什么，幸福是什么，我能不能回归，其实这是每一个人无论你是高是低是俗是雅，你都要面对的情感的人性的终极问题，所以当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艺术价值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这种旋律一定是会打动你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北京啊，我觉得北京最文化，北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艺术形式，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托尼奖的获奖作品，他们具有和猫一样的这种艺术价值啊，刘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实际上最近几年呢，咱们引进来的很多的国外的剧目都是托尼奖的获奖作品，比如说 Wicked 就是什么魔法坏女巫， Wicked 对，然后狮子王， 你看在北京天猫剧场， 然后呢还有 深夜小狗离奇事件， 歌剧魅影， 歌 剧 魅影 幽灵是吧，还有前一阵子这个天桥艺术中心演的这个什么 Kinky Boots， 就是 长靴皇后， 长靴皇后， 啊， 还有呢就吉物出租，现在可能是在演吧， 对， 还有很多很多，包括中戏，我们也是每一次呢我们借鉴的作品都是获奖作品，比如说这个奥斯卡93年的获奖，92年的获奖作品《为你疯狂》，是吧，还有前面的呢这个拜访森林 Fame 是吧，这个什么还有等等吧，这些作品它都是不光是它的这个刚刚这个陈总说的是商业价值和观众的这个认可度和欢迎，那么从它的艺术质量上每一个就是每一个方面都做的是非常的到位，否则的话众多的作品当中不会选出这些作品来，而且这些作品呢都是在演，你比如说百老汇刚刚说是这个猫演了8000多场，那是一个以前的，可能现在啊再加上全球的数字，那就是好几，就是上万场好几万场了，所以说好的作品不管是在哪儿都是会很有观众的，那么也就是说好的作品才能获得咱们说这个托尼奖的认可， 对， 对，我们的听众啊盖一冰还是葛一冰来着，一冰啊，我觉得他不轻易互动是吗， 对， 然后他说11月还有芝加哥音乐剧在国内，这个音乐剧国内虽然还是小众，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上音乐剧了，愿意走进剧场，音乐剧的现场太有魅力了， 太有魅力了， 能演好音乐剧的演员都是相当厉害的演员，能唱能跳还能演，希望中戏培养的音乐剧人才都能回归到音乐剧的舞台上， 哎呦， 真好， 专 业人士哈。 我们特别希望我们培养的音乐剧人才就在音乐剧的舞台上，当然他也不止在音乐剧的舞台上，只要是咱们音乐剧的演员，他不仅是能够善舞，能说会唱，他最主要是什么呢，他哪一个类型的塑造人物的形象，他都应该是他都有，应该是他有他的水平和他的方式能掌握这些技能的，所以说他们可以演话剧，可以演影视，有些演员还可以演歌剧，演舞剧，这个那么还当然了，音乐剧是他需要他的综合的实力，所以这方面对演员的要求很高，但是他们出来的他们的发展之路也是很宽阔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有好的作品他们能够留在音乐剧的舞台上。 刚才刘老师说音乐剧能够演音乐剧的一定是全方位的人才，这个因为我长期看剧，你知道就看一部音乐剧带给你的那种震撼，可能是一部电影或者是话剧它所不能够给你的，因为它有歌曲，它有 故事，它有绚丽的舞台，然后演员的功底又非常的深厚。我觉得音乐剧可以说是老少咸宜， 嗯， 就即便是你可能你听不懂它多么深奥的台词，多么深奥的中间的含义，但是你至少可以被它的音乐感染，你至少可以被它的整个的氛围感染。我前一段长靴皇后在天桥演的时候，最后几乎是所有的观众全都站起来，我觉得这个在音乐剧的演出现场其实是经常出现的，最后大家就又唱又跳融为一体了，台上台下， 对， 整个的氛围特别好。 对，我觉得小艺说的特别棒啊。如果你还不知道他有多有魅力，那就去看一场啊，知道他有多好了，你以后可能就会经常去欣赏他啊。殿堂级的艺术形式必有它存在的价值和道理啊。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其实小艺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问题，我们听众真的 level 非常高啊，这个好多朋友都答对了，你再重复一下啊。 我们上半场的问题是托尼奖历史上获奖最多的剧目是哪一部，我们给了四个答案，但是我们的听众真的是太厉害了，正确答案是 C 金牌制作人。金牌制作人呢是在2001年度的托尼奖的评比中呢包揽了所获15项提名中的12项大奖，刷新了单一剧目获奖总数的记录，也成为了唯一一部囊括所有被提名的奖项的音乐剧，非常的了不起。这部剧呢去年年底的时候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过。 好，我们先在耳边听到的就是金牌制作人的插曲。在这首乐曲当中，我们要结束上半时段的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舞台之门，打开音乐之门，跟您说说托尼奖。 We're back on time to stay. So when we take your money, never fear. We'll knock Broadway right on its ear. The cast is great, the script is swell, but this we're telling you, sir, it's just no go. You've got no show without the producers. We'll never quit. Hit after hit. 1947年，美国百老汇设立托尼奖。70年间，托尼奖不仅代表国际戏剧行业最高奖项，更成为世界戏剧界的顶级文化 IP。2016年，托尼奖落户北京，为中国观众带来极致舞台享受的同时，也为本土戏剧走向世界铺设平台。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让我们一起走进。 想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美。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947年，美国百老汇设立托尼奖。70年间，托尼奖不仅代表国际戏剧行业最高奖项，更成为世界戏剧界的顶级文化 IP。2016年，托尼奖落户北京，为中国观众带来极致舞台享受的同时，也为本土戏剧走向世界铺设平台。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让我们一起走进托尼奖中国。 北京时间19点32分，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打开舞台之门，打开音乐之门，和您一起走进托尼奖中国。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来自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的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红梅女士，欢迎刘老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嗯，还有一位是托尼奖中国董事长，同时也是北京演出行业协会文化交流委员会的主任陈操先生，欢迎陈先生。 大家好，晚上好。 嗯，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易。 嗯，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托尼奖啊，大家可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给您讲它背后的故事。下半时段同样有一道互动问题留给大家啊，小易给大家准备了。 嗯，我们下半场的问题是，下面有哪一位明星同时拥有过托尼奖、艾美奖、格莱美奖和奥斯卡奖，是哪位大咖呢？我们给出了四个答案。 A 是奥黛丽·赫本，B 是朱莉·安德鲁斯，C 是萨拉·布莱曼， D 是安德鲁·洛伊德·韦伯。 有四个选项啊，这个题干再重复一下，是谁 同时拥有了托尼奖、艾美奖、格莱美奖和奥斯卡奖？了不得了。 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看您的答案是否正确。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说说托尼奖啊，因为从1947年 啊，这个艺术形式这种商业模式就在不断的磨合，不断的成长，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我们之所以把它引进中国，也希望这样的商业模式，这样的孵化模式能够影响我们的艺术创作。那说到托尼奖的这种运营模式啊，它其实非常的科学和精准。我们可以让陈先生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它是以演代练的啊。 对对对，百老汇的这个剧目啊，同时它因为是戏剧这个现场的，它这个原则上它有，我们有个举个例子叫以演代练啊，它就是这个演员通过实战啊，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个艺术成就， 就跟体育以赛代练是一样的。嗯， 所以说呢，这个百老汇有一大批的非常，刚才这个有个听众朋友提出来了， 嗯 啊，说我能演从百老汇剧场托尼奖的舞台能走出去的，就代表你已经是非常厉害的， 能唱能跳还能演。 嗯，对啊，对，他就是通过一场一场的不断的去磨练， 嗯 啊，去拼啊，才能演好音乐剧，才能出来。 对，积累的经验是非常有含金量的。 对， 每一次练其实都是面对观众的，在舞台上 的。大家知道的很多大明星全部从百老汇舞台出来的。 嗯，所以那样的反馈是非常直接的。 对的， 对于一个演员的成长非常的有价值。 刚才说培养出了很多明星，但其实百老汇的舞台它反而是弱化明星的色彩的。 是的， 嗯， 这就是投资人的商业模式， 就是他不是一大女主或者大男主， 刚开始可以， 刚开始可以啊， 就是说这个首发的是可以啊，到了最后就完全是靠角色， 嗯， 实际上他就是不包装，明星， 明星， 但是他们在舞台上，他们塑造主要角色， 嗯， 大 IP。打剧 有很多人照样去为了这个演员，我们到门口排的长队去看，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演员的实力太强了。但是像这样有实力的演员又有很多，他们也经常会相互也有一个竞争的。 对，就像其实在北京演的一些托尼奖的获奖剧目，他其实并不是当时的那个获奖团队，但是他来到北京，比如说来到中国演出之后，依然非常受观众的欢迎，是因为他整个的剧目的 IP， 我们叫 IP， 对， 就是他主要是他孵化，打比方狮子王都知道狮子王，大家知道谁演过狮子王呢？啊，对对，这就是他的商业模式，他然后打造他的 IP 以后有名以后就马上拍电影啊， 它是一系列的 啊 衍生的东西， 衍生。 嗯，那我们说啊，就是一个剧可能是几十年前创作的，那么这个 IP 要经历岁月的这种淘洗和锤炼。那我们在看之前呢，比如我们现在看老电影，有的时候会有点哎呀接不上，因为时间地点时空都变了。那么他是在不断的演，面对年轻的这种观众，他怎么能够与时俱进，丰满自己，还能勾住你让你看啊？他这种青春的魅力，艺术的价值，他怎么保有？ 我举个例子，我十年前我在百老汇，我们看的那个《狮子王》，大家知道。 嗯。 啊，等你，我上礼拜，就是我们如果再去看啊， 嗯， 他就虽然也叫《狮子王》，但是他不断的在升级。 嗯。 包括他的舞美形象。 对，您说的特别好，升级，不断的升级。 不断的升级。 这就是他了不得的地方。嗯 嗯，这就是舞台剧的魅力所在。他每一场可能都不同，同一个人今天演和明天演可能也会不同，你第一次看和第二次看可能也会不同。 对， 嗯， 我们呢就想把这一套完整的商业模式打造剧目的方式引到中国来，给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些戏剧这个制作者啊，这个工作者提供一些好的模式。 全先生再离话筒稍微近点。 哎呀，提供一些好的模式啊，使我们的这个能有好的剧目能出来，这就是我们当时引进来的最大的这个初衷。 嗯，其实在传统曲艺中有一句话叫新书熟戏啊，就是咱要听个这个说书啊，你肯定是需要剧情的发展，它每期都留扣，但是戏曲其实是一种城市化的表演。那我们其实看托尼奖啊，它托尼奖的获奖作品它其实是经典，它经得起时间的打磨，经得起重复的这样的欣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规律之下，它又不断的丰富自己，与时俱进，每一场可能和每一场又不一样，这可能是它的魅力所在。 对的对的。 嗯， 如果一个演员 他今天演的跟明天演的他都不见得同一个演员，他都不一样。 嗯嗯，但是他一定是这个角色。 对， 他就每天的体验或每天的感受，每天和剧场的一种观众的互动， 观众的互动 和同台者的这种交流，产生了一种真诚的一种表演的魅力。 嗯， 这个是最能打动观众的。 嗯，对。嗯， 我长期看剧，就跟中国的戏剧创作者接触，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现在在中国做剧真的是不挣钱。为什么刚才陈先生说能够把百老汇的一整套的商业模式能够引进到国内来，我特别的兴奋呢？就是我特别希望以后就是做剧不光是让百姓能够走进剧场去享受剧场，同时我们的戏剧的工作者、制作人包括演员还能够很体面的因为这份工作很体面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才是中国戏剧要长期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 嗯， 对， 我觉得陈先生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 嗯， 这就是他的商业模式。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个大剧院就是一个很大的剧院。 嗯， 但是你要到了美国纽约百老汇啊，你看不到剧场，它就有41个这么大的这个很大的剧场。我举个例子，我们北京最大的剧场室内的啊是北展。 嗯， 它是2580多个位置啊，将近2600，大家的印象中北展很大很大。但是你要在纽约，我们有一个剧场，这是我们每年颁奖典礼的一个剧场，它是4900个观众，你看不到剧场。 嗯 嗯，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就是它不是仅仅只靠你的门票，它是通过剧目带来了它的整个的这个商业价值，支撑着它的剧目。第二个呢，它每一个制作人就是一个投资人，他打造剧目不是听导演的，不是导演说了算， 嗯， 啊，是观众说了算， 嗯， 啊，我们在百老汇，我们委员会每天针对每40多个剧场，它的票房都有考核的统计的，你低于了每一周低于了多少，就下去，逼着你， 必须改， 必须改， 嗯， 必须要老百姓心甘情愿 掏钱买票 进去。在美国人很忙的，你就是在街上去拉人进来，人家免费给人家也不会花2个小时坐着去坐满。 对，嗯，其实这对艺术创作者是一个非常严苛的考验啊，你演得不好人家就不买账。 对， 嗯， 而且这个投资人 也不会投资， 他不会投资。 哦，所以逼着你必须创作，必须吸引人。 就每个环节你都得要非常考究。 嗯 嗯， 其实刘老师刚才也说了啊，就是他的节奏非常的紧凑，啊，他其实对整个这个戏曲表演、戏剧表演、艺术表演，对于受众的这种欣赏模式，他有一个非常精确的研究啊。比如说你多长时间，就像咱们出一个哏、出一包袱。他都研究得非常透彻，对吧？ 对对，他们对这个规律性，他们研究得很透彻，所以这点上真是很佩服。 嗯， 所以每个戏的每一个环节，你比如说咱们经常要看戏的，说是哎呀，说是这个注意的可能主要是演员怎么样啊，或者是这个戏的整体怎么样呀？哎，导演怎么样？一些细节未必就那样去精准的去评判它。 嗯， 但是在这个百老汇的有很多非常好的戏上，我们就没有时间让你去打瞌睡啊。 嗯， 没有时间去让你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很无聊不想看呀， 你 没有 晃范儿走神了没有啊？ 所以他们的创作者已经把观众的心理研究得非常的透。 对， 哎，所以才能出现哎呀这时候可能说的多了以后会让观众觉得会有点无聊了。 嗯， 然后这时候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而不是简单的说是呀没有歌说是歌舞和这个语言的相加，或者还有这个舞台的非常漂亮的舞台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形式的相，不是简单的相加，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一种整合，我是觉得它是在高品质上的一种融合，就是融合到 这个戏缺了哪儿都不行，这个戏到哪个地方不出什么样效果，他就觉得是失败了。所以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话，那每个环节的话，你想我每一个环节做好我每个环节的事，那这个出来的话是非常好的。而且他们还有观众来参与这个戏，比如说经常会有问卷，就像我们的这个要回答问卷，问卷调查，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刚刚陈总也说了，很多人就调查看观众哪个地方他有点面色上觉得哎呀这样，马上就会把这个东西记下来，或者哪个马上要说他起身准备要上厕所了，哎呀他居然他想上厕所了，那这个地方他都在研究这些东西。所以把同样的一个戏，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戏它的很深刻，它的寓意很深刻，它的角色非常的鲜活，它的演员也演得很卖力，它的舞美也很制作很好，那我们自己在欣赏的同时，我们可能经常会忘掉观众在这块会怎么样看这些，是吗？ 对对。 但是他们这些，咱们就说这些创作者、这些制作人，他们本身就是艺术家，他们带有经济头脑的、有很强商业模式的艺术家，他们来琢磨观众的心理，同时来要求这个艺术家们应该怎么样创作的东西才能符合观众，才能接地气。 嗯，就是既有艺术那种感性的打动人心的东西，同时又有理性的创作规律的这种研究。 对的， 是的。 所以他这个谋篇布局，他整个的这个打造是非常合理的。他对于他完全是一种观众视角、审美视角。 是的，是的。 所以你看， 他的煽情你是控制不了的。 对，所以比如说小艺这种经常看戏的，他就觉得太有感染力了。那你的这种有感而发，其实是他精心打造的一个作品呈现之后给你的这样一个感受， 它绝对不是一个意外，就是这个戏哎是其实爆红了是个意外，它不是，它有一套非常严谨的一套流程 模式， 就是这个戏不允许出现意外，只要上它非常清楚观众的点都在哪儿。 对的， 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国内的戏剧工作者需要来学习的，在创作的同时不要说我就是创作， 我自己演得很爽了， 我有我自己的艺术想法。观众买账，观众愿意走进剧场来花钱花时间来看这个戏，这才是我们最终戏剧能够长期发展的一个必要的元素。 越剧就是百老汇的剧目，实际的就是一个项目，就是投资人的项目。这个华尔街的金融就是投资百老汇的剧，风投就是这样出来的。所以说他是要对投资人负责啊，对这个老百姓要负责。他的剧呢为什么吸引人呢、啊、都是不断的在改出来的。这是我们国内的艺术家 的 这个戏剧 不厌其烦的要改。所以我现在一下想，咱们说百老汇经常有一句话，就是说音乐剧不是排出来的，是改出来的。 是演出来的，改出来的、 改出来的。 哦， 所以他们一定要经历实践，完了不断的改，第二天给你一个小条，哪个地方哪个乐句需要改，哪个怎么样的，哎，演员的调整等等，一切吧 精心打磨。 是 磨出来的， 磨出来的。 他前面的一些这个磨的过程，有些剧像汉密尔顿2016年得了这个托尼奖以后，就卖了800美元一张票了。那当初是很便宜的。那便宜剧怎么办呢？就是送给他的会员。学校。培养孩子们的关系。提意见。不断的孵化，不断的去磨。 所以说为什么舞台剧的演员也是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演出会特别的磨练演技，也是这个原因。 那问问陈先生啊，就是托尼奖2016年引进中国啊，这个过程可能很艰辛啊，那么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对，这个从2016年我们引进来了啊，落地到了北京亦庄。首先呢，非常感谢这个我们北京的领导，各级领导，包括亦庄的领导啊，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对我们的支持啊。随着现在这个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也好了，同时呢我们政府的对文化产业的支持，我不觉得很艰辛，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最大的难处在哪呢？就是观念。因为中国没有，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印象中，戏剧剧团剧院分开的，它不挣钱，老百姓进去一看也没有好剧看，所以说这个市场还需要去不断的去引导啊，去宣传。我今天能坐在这里也是希望把这些好的东西给我们带进来，通过它去磨。现在北京已经开始重视了，马上有台湖这个演艺小镇啊，全国各地的演艺小镇，实际的它一定是商业模式要搞清楚，才可以。包括我们下一步跟武汉啊，或者也要打造中国戏码头，怎么都要把全国各地域区域的剧目把它孵化出来，通过这种模式。 所剩时间不多啊，三位对这个托尼奖、对音乐舞台剧都有所了解，我们每个人用一句话去推荐一下，真诚的去推荐一下托尼奖啊，要不刘老师先来。 一句话， 简单的话啊。 托尼奖是戏剧的很高的奖项，我们期待着托尼奖落地中国以后，我们有最好的送最好的中国出品的音乐剧或者是话剧戏剧作品，我们冲刺托尼奖。 好，特别棒，其实有一个老师的那种殷殷期盼啊。接下来陈先生。 好， 就是我们衷心的希望，就是借鉴托尼奖的世界顶级品牌的资源啊，孵化和打磨我们中国优秀剧目走向世界啊，这就是我给观众给大家中国观众和世界观众带来好的中国的文化传承走出去。 好，谢谢陈先生。小易， 我给大家先来一个预告吧。11月1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托尼奖获奖作品《芝加哥》，接着马上我们要放这《芝加哥》里边的主题曲。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的观众能够看到优秀的舞台剧音乐剧作品，同时也是真的非常希望我们中国的优秀的舞台剧作品能够走向世界，希望有一天在托尼奖的获奖名单上也能看到我们中国人的名字， 更多中国人的名字。 节目的最后揭晓一下我们下半时段的答案啊。节目的上半时段像一斌啊还有依依啊，如此岁月静好，还有刘海平老师啊，他们都答对了。下半时段的那个题目和正确答案，小易给大家揭晓一下。 我们题目是哪一位明星同时拥有托尼奖、艾美奖、格莱美奖和奥斯卡奖？答案是奥黛丽·赫本。那历史上只有5名艺术家在获得托尼奖的同时，也同时获得了另外3大世界级的奖项。奥黛丽·赫本呢，她先是凭借《美人鱼》拿到了1954年托尼奖最佳女演员奖，随后又凭借《罗马假日》拿到了奥斯卡的小金人儿。除此之外呢，赫本还同时获得了格莱美奖和艾美奖，拿遍了美国4大艺术奖，堪称是大满贯女演员。 经过今天的节目，我想啊，如果听众朋友能收获说，哎，我知道托尼奖它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奖项，有一天我也会走进剧场看一场这样的演出，我觉得节目就达到目的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芝加哥》的插曲。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要结束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10月的每个周三，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可以获得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可立省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